我是佳佳。我们的现场直播间呢，刚刚迎来了一位嘉宾，就是房山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新闻中心主任郝精英，有请郝部长。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郝精英，欢迎各位来我的家乡房山区长沟镇，欢迎你们。 也欢迎郝部长。我们都知道今年是房山举办长走大会的第十个年头，那么为 好的主持人，那么厉害了我的国可能是时下最流行的一个赞美之词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也无论是大场合还是小场合，只要是与国家强大、人民富裕、民族兴旺有关联的事，只要是表达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事儿，那么网友们呢都会发出厉害了我的国的声音。而且只要有一个发出这样的声音，紧接着就会有无数人跟着一起高喊，一起赞美伟大的祖国。 是的，最近呢我们也看了这个我们著名的一个电影叫《厉害了我的国》啊，这个对我们的鼓舞都是非常的大的。 是的，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连续在我区举办10年啊，这10年真的是很有分量的一个数字。请问这对房山和长沟的意义何在呢？ 我想呢先用一组数字来说明。那么长走大会已经在房山区举办了9届了，我们以去年2017年为例，2017年呢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当日吸引的这个游客和参与者达到了18000余人。在游客们畅想了城市之外水岸花田的美景的同时呢，也给我们房山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2017年的5月，房山区 A 级景区接待游客56万多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00多万元。那么星级酒店呢，实现了综合收入近2500万元。随着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房山区旅游文化节的开幕，使当月的旅游接待游客及综合收入较前4个月增长了50%以上。那么自从旅游文化节开幕了呢，我们5月到10月这个期间呢，我们全区的 A 级景区就接待了游客300多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1.4亿元。那么第二呢，就是也提升了长沟的美誉度和吸引力。长沟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呢，使我们长沟镇成为了中国首批国家级特色小镇，同时呢也吸引了北京基金小镇落户于此。那么我想呢，这既是长沟得天独厚的魅力所在，也是长走10年的宣传给长沟带来的一份特殊的惊喜吧， 一份特殊的礼物哈，难得的礼物。那我们也发现啊，包括很多我们现场直播间也有很多人都在微信互动，我们发现有很多长走的爱好者们在微博啊、微信朋友圈都在感叹长沟更绿了，更美了，水更清了。 是啊， 太好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此呢，我也谢谢广大走友们，您对房山环境的点赞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是的，是的。 其实为了让您的长走的更加的舒适，我们长沟镇可谓是全镇动员、全民动手，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4清环境整治行动，每天都要进行专项的拉链检查，确保镇域内无死角，为长走大会提供保障。那么200多名环卫工人在长走沿线呢进行巡视清理，400多名村镇干部统一化身为沿线的宣讲员和安全员，各村呢也组织了300多名志愿者来配合秩序疏导和引导。您瞧见没，工作人员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为您服务呢。 这太棒了，这服务卫士一时都非常前沿哈。 是啊，是啊，这个说起来啊，我们长沟镇啊已经连续10年组织这个长走大会了。那么通过长走啊，给我们长沟带来了生态的转变，通过长走呢，环境面貌和旅游感受呢也一再提升。在举办长走大会的这10年间啊，我们建设了房山长沟泉水国家湿地公园、圣泉公园等一批市民绿色休闲场所，种植了这些鼠尾草啊、油菜花啊， 还有这个芍药花田呢等等这些景观作物啊，1300多亩，并且呢采取了全镇的绿化、涵养水源等措施。现在我们长沟镇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真的很棒啊。那其实咱们长沟镇的生态环境改善非常力度非常之大。 确实是这样。但是长沟镇啊，说起来只是我们房山区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那么据了解呢，我们2017年啊，我们房山区以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为载体，开展了全城乡的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那么主持人你知道吗？去年啊，我们可得了很多荣誉呢。 那我们特别想分享一下这些需要我们记住的美丽的瞬间 啊，比如说2017年度首都环境建设考评中位列城市发展新区第一， 太不容易了， 荣获首都环境建设示范区、市容环境突出贡献单位和生态环境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称号，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骄傲真的就是这些荣誉让我们作为房山人、长沟现场的这些常走的朋友们都觉得特别的振奋和骄傲。其实我想可能这个 环保还有 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战役。 确实，在环境整治方面呢，可以说我们永远在路上。那么今年呢，我们更是启动了蓝天保卫战、污染防治战役，这项战役可以说是改善全区环境质量的关键措施。我们将继续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让来到房山的百姓啊，每天都能看到蓝天白云，让每个人都可以尽情自由放心的呼吸，将房山蓝长留京郊大地。 太棒了，太棒了。长走大会啊，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很多朋友都走在路上，要坚持走啊，加油走。沿途我们的记者也看到了很多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都在有条不紊的忙碌着，不知道郝部长有没有什么话要给他们鼓劲加油？ 太多了。但是我想这个话就化为一句感谢，千千万万个感谢吧。首先感谢新闻媒体的朋友们，长走大会能有今天的知名度啊，得益于新闻媒体的强力传播和记者朋友们的广泛宣传，是你们用摄像机、相机展示出长走大会的精彩瞬间，是你们用生花的妙笔记录下长走现场感人的画面，是你们用出色的报道提升了房山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和吸引力。那么我还要感谢公安、交通、武警、消防、医疗等所有保障部门的同仁们，为了保障长走大会的顺利进行，那么很多公安干警、医护人员和安保人员在今天凌晨甚至于昨天晚上就上岗执勤了。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初夏了，但是晚上的气温啊还是很低的。那么还有我们的文明引导员、环卫工人等等也非常辛苦，您看到了吗？今天我们的交通顺畅，秩序井然，环境呢整洁优美，这与他们的辛苦付出是分不开的，你们辛苦了。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感谢所有的志愿者们，我们的很多志愿者呀都是来自我们高教园区的在校大学生，他们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时间，也是天不亮就来到了长走大会的现场，主动热情服务来自各界的长走爱好者，用自己的热情温暖的微笑来帮助人们。那么志愿者们，你们的热忱、耐心、周到为长走大会增添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那么最后呢，我还想衷心祝愿广大长走爱好者们常来长沟，长走长寿，希望明年的长走大会上依然能看到你们矫健的身影、灿烂的笑容。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郝部长的分享和鼓励啊，也希望我们今天参加长走大会的朋友们能够非常开心的度过今天啊。那么我们今天的长走大会呢，是我们长沟长走大会 啊，十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 是的，是的，正如刚刚郝部长所说，长走已经是我区对外宣传的名片和窗口。作为房山区重要品牌文化活动之一的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先后有十多万人因长走大会而走进房山，体验水乡长沟独特优美的自然风光。参与过长走的朋友们都知道，长走大会不仅是一场健康之旅，同时也是一场可以欣赏醉人风景的美妙之旅 啊。对啊，我们的长沟不仅是风景美，而且呢，我们长沟的这个圣泉水呀，那也是啊非常的有名，您有机会一定要去尝一尝啊。 其实我每次来长沟长走的话，都特别想去品尝一下著名的长沟圣泉水，而且这儿的泉水千百年来一直永流不息，常年常温是14到16度，口味呢是甘甜，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对啊，这些微量元素相信我们喜欢运动的朋友都很了解了，我们的水里面有一些丝啊等一些微量元素啊，它是天然的矿泉水。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的检测报告中说呢，这个泉水中的有害组成部分呢，这个氨氮含量非常的低，甚至呢都可以忽略不计，其他的各项指标均比国家生活饮用水的这个最低限量啊，这个1到2个数量级啊，或者是未检出啊，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水中有微量元素锂，也是一种软金属啊，在人体内呢能够置换和替代钠，也就是说呢，您平时啊吃饭如果口重的话啊，喝一喝我们的这个水呢，就可以把您身体当中多余的钠呢能够替换出来，它可以有效防治心血管疾病。这个丝啊，它是银白色结晶的一种金属元素啊，它也对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有益的，所以说呢，多喝圣泉水肯定是对您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常喝圣泉水，延年益寿，越发美。 哦，没错，是延年益寿，越发美，不是延年益寿，越发福。 好，陶峰啊，刚刚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有一个寻人启事要和大家来播报了。有一个小朋友呢，找不到家长了。这个小朋友叫程博涵，是个男孩，8岁。他大概是一下认错人了，在八号点。那谁要是知道程博涵的家长的一些线索的话，赶快到8号点去，互相的对接一下。程博涵，你也不要着急哈，一定在大家的帮助之下能够找到你的爸爸妈妈的，找到你的家人，不要着急。有些志愿者还有好心的朋友呢，帮忙多方的寻找一下。程博涵8岁哈， 在8号点。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水好，其实咱们的长沟贡米也是美名远扬，是吧？ 对啊，长沟的玉堂贡米呢，当年也是供给给咱们这个当年的皇帝御用的，是吧？所以呢，咱们这个长沟的有荆南水乡之美誉啊，因为这个水稻啊才能产米，对吧？这个水稻最主要的这个水得多。咱们这个长沟的这个万眼这个泉眼啊，它都有刚才介绍的这些营养物质，那么这个米呢吸收了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而且口感也是非常的筋道啊。 米香喷喷的米，我都感觉到闻到那香味了一样。还有咱们叮叮咚咚的泉水，在这样的一种场景当中，我们常走在大自然的怀抱。那我们现在就真的要送上一首歌，这首歌也是非常欢快的，叫做《远走高飞》 啊。在听这首歌之前呢，我们先放一段广告。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年誉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卧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卧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像卢二龙，服务热线5688-4。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6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6人游 APP。 北纬 39度15分。 东京， 东京116.15度十五分， 坐标 三角房山， 中国房山。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7.5，一路风光，时刻相伴。 特普利墙纸坐落于房山区周口店，42年历史，始终致力于带给客户舒适环保的消费体验，因此推出了8小时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健康的服务理念。施工当天即可入住，8小时让你的家焕然一新。咨询电话400186-2228，400186-2228。 818818，租婚车就找818818，婚车直租，新人直接对车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电话400871-8558，400871-8558。 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位于房山区岩村镇，产业园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风险防控为核心。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系统安全为龙头，以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生态体系，通过产业集聚打造金融科技小镇，主动承接首都核心区金融安全产业外溢，并在保障金融安全上发挥积极作用，助力互联网金融安全规范有序发展。产业园祝此次长走大会圆满成功。 好，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1.9，为您全程直播的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陶峰。 大家好，我是佳佳。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就是佳佳 OK OK 的拼音，找到音乐家点点佳佳，继续来你们直播间保持互动。朋友们，我也不知道你们走到哪里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走完了21公里返回终点的朋友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终点的现场的记者王辉和陈婷。 他会问，然后你可以说的。 好，王辉你好， 王辉你好，我们现在已经切换到你那里了。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方记者惠子。那现在呢，我是在我们的这个长走的终点，现在在我身边的呢，第一个从21公里走回来的朋友呢，已经站在这里了，是一个小伙子，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叫王月宽，今年15岁。然后呢，我是从北京城区三环内造句庙的那块儿来的，然后今年来呢，就是为了挑战一下自己，看看能不能破一下去年的记录，因为我现在是来过7、8届了，每一年呢，它这个当然这个环境设施都会变得更好，然后我也来，每年都挑战一下自己，看看能不能破去年的记录，然后今年呢是花了1.5小时走完的，比去年呢也快了1分钟。然后我也特别高兴，就是能破自己的记录。然后这里呢，因为我来过7、8届了，每一届呢，它这个设施啊，比如说认证点呐、或者发水点上都会变多一些。然后那个路途中，那工作人员那个非常热情，也让我动力十足。 那觉得这次跟以往的这个你走过来有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风景呢，就是。这几年吧，那个就是因为走山路嘛，它那个绿化好了很多，这个风景就是不像原来那样的山顶很多都是秃的，现在都变绿了，然后也就是让我看着心旷神怡，然后也增加了我的这个动力。 好，那希望明年的这个长走大会上还依然能看到你的身影，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好的，谢谢辉子， 再见。 我们这位朋友啊， 主持人现在就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辉子。啊，刚才啊，这位朋友啊说他16岁还是15岁是吧？已经参加了7、8届了，而且呢，他计算他今天啊走这个21公里的时间啊，比上一次呢快了1分钟，非常精确。看来他也是非常热爱我们的长走运动啊。 绝对是一个资深的走友了，非常的专业。那我们 为了庆祝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位成功走到终点的朋友呢，陶峰，我们送上一首歌曲。 嗯， 这首歌曲我们应该挑一首带着喜庆味道的。 对，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没有播的这首歌曲叫《远走高飞》，请大家欣赏啊。我们的前方记者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采访点了。下面我们切到我们前方记者，看他那里有什么情况。 是的，这一次我们有一个路叫做蓬勃之路。蓬勃之路的现场记者冉迪，蓬勃之路的现场记者冉迪。 哎，冉迪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长走路线的9号点。虽然咱们起点那个终点呀已经有朋友走回去了，但是我们这里呢还依然还有陆陆续续的一些带着孩子的朋友刚刚到这里。那这里呢也是第一个折返点，如果您只想让孩子体验一下长走的感受，或者是在长走的过程中呢体力不支的话，就可以从这个点折返回起点。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医疗点，也是咱们长走整个路线的第一个医疗点。在长走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感觉到身体有不适的话啊，也可以在这里取得医疗帮助。那刚刚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的志愿者的确是非常的辛苦。那现在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志愿者，现在我们来问问他来到长沟的感受。你好，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经贸职业学院的大二学生徐瑞茹。 嗯，你是第几次来咱们长沟当志愿者？ 这是第一次来。 嗯，第一次来感觉长沟怎么样？什么感觉？ 首先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这儿吧。第一个就是风景优美，第二个就是绿树成荫，第三个就是空气清新。 嗯，那我们这位志愿者呢也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啊，你觉得就是参加这个志愿者这个活动对你就是在大学期间就是有什么意义吗？ 首先呢很高兴参加这次长走大会志愿者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在这次活动中，我不仅可以，磨练意志、锻炼能力，而且对德育发展、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有重要的意义。 嗯，如果以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还会来参加吗？ 肯定会的呀，就是下次肯定会自愿那个加入， 还会号召同学一起来。 对。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的，感谢你，感谢我们的志愿者。今天呢，在我们的长久大会现场呢，有非常多的志愿者来啊，帮助大家疏导啊，啊，遇到有一些困难呢，可以帮助大家啊上车呀，指引方向啊，他们非常辛苦。在这里呢，我也代表大家来感谢我们今天参加活动的所有的志愿者们，谢谢你们。 嗯，谢谢你们，每一次每一年的长走呢都有你们的身影啊。2018长走大会呢设了三个主题，改革开放40年，基金业20年，还有长走10年。刚刚呢我们的冉迪就在基金业20年的蓬勃之路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了分享。本时段呢我们也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基金业20年、长走10年、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等重要内容，敬请大家继续长走，继续来关注。 嗯，好，相信大家很多朋友们都已经走到了我们的这个终点了，是吧？因为我们的8公里有， 那应该是有部分人已经走到了， 对， 还有部分人在路上。 是啊，21公里的，刚才我们采访了一位朋友，已经走到了，他花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是一位是吧，15岁的一个小伙子，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因为这个长走啊，我也走过21公里，对这个21公里的概念啊，我也是有的。在咱们长沟呢这么美的这个环境当中啊，虽然说您可以边走边看风景，但是这个腿啊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还确实是不听使唤，有的时候啊疼得就像断了一样。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您如果要是实在是受不了的话啊，那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志愿者朋友们啊，或者我们这边有这个车辆在那边等着，如果您实在体力不支了，可以坐到我们的这个摆渡车呢把您带回来。如果您要觉得这个体力还可以支持的话，喝一点这个运动饮料啊，包括我们现场发放的一些矿泉水啊，还有富有营养的我们长沟的矿泉水啊，您就可以度过这个疲劳期，您就可以就发现你超越了自我啊。 是唐峰，你说的特别对啊，你也很棒。其实就是那个点儿，你有点坚持不了，你熬过去了，你挺过去了，哎，又觉得特别好了，又能够再继续走了。所以大家一定在那个最难的那个点哈，像陶峰说的，一定要坚持住，继续加油。 哎， 那在加油的现场上呢，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又找不到爸爸妈妈了，他叫陈博涵，是一个小男孩，9岁，有一点点很可爱的小胖，身高1.4米左右。走失的时候呢，已经有40分钟了。他穿的是一个黑鞋、灰色的裤子、绿色的上衣，大家去识别一下。就是灰色的裤子、绿色上衣的一个1.4米左右的小男孩，叫陈博涵，走丢了。如果哪位好心的朋友发现的话呢，一定要赶快联系他的家长，他的家长在8号点焦急的等待孩子。 陈博涵小朋友， 帮助， 您自己听到了，陈博涵小朋友，你自己听到的话，如果你在8号点附近的话，你要去8号点啊，你的父母在那儿等你。如果你离那儿比较远的话，你可以找身边的志愿者或者警察叔叔来帮助你，告诉你父母，让他们去帮你找父母。如果你知道你父母的电话呢，最好找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嘛，帮他打个电话，是吧？让你联系，你和你的父母可以联系一下。这样的话，你的父母也不会着急了，好吗？ 嗯，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常走在路上的朋友们，因为现在到后半段了，大家可能体力上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大家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尤其要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千万呢不要让您的孩子走丢了。如果是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呢，我希望其他的体力好的朋友也都要互相伸出爱心之手，互相的帮扶一把。同时呢，也在这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环境卫生啊。 对， 嗯， 在这儿呢，我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长走的过程当中呢，第一要保证人身安全，第二呢才是锻炼我们的身体。那么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也是非常的累了，那我们放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让你们舒缓一下心情。那同样呢，在这首歌之前呢，我们先放一段广告。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长走继续啊！今天我们的长走大会呢，来了非常多的朋友们。那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请来了咱们的主人啊，咱们长沟镇的镇长高运华，来跟大家聊一聊。好，高镇长你好。 好，主持人好。 好，您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长沟长走大会啊，这十年来有什么变化呀？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首先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秀美的房山，美丽的长沟。十年的长走啊，最明显的是提升了长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十年来，长沟镇不断努力提高环境承载能力，加大泉水资源、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使咱们这个自然生态优势呢，成为了长沟的金名片。那么这十年间，先后有20多万人因为这个长走大会走进咱们长沟，体验水乡长沟独特优美的自然风光。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更是让长走的朋友啊当了一次考官，考核了咱们基金小镇的建设成果。可以说各界朋友的赞誉和肯定啊，是给我们长沟带来的最大回报。那么我们全镇呢，也坚信一份汗水一份收获，一份耕耘一份回报。就拿长走大会的筹备工作来说呢，我们认为啊，既是区委区政府给我们的责任和任务，也是长沟发展的机遇和持续的动力，更是通过长走大会的筹备呢，锤炼了长沟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提升了工作效能和水平。 嗯， 十年来，这个咱们镇呢，先后被这个住建部确定为国家宜居小镇示范，被发改委、财政部和住建三部委确定为全国的首批册子小镇之首。同时，长沟在环境、生态、产业、乡风、秩序等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长足的进步。十年中，通过镇领导班子、全体机关干部和村两委干部的共同努力，百姓的生活呢也富裕了，社会保障体系取得了新进展，各项惠民政策也得到了全面落实，形成了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全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这十年里，群众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农民的精神风貌也得以彰显，体育卫生与教育工作健康发展，使得咱们长沟镇的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特别是2015年基金小镇项目落地长沟，又给长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是重大机遇。 嗯，听了之后我们呢很振奋的。那么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呢？ 跟各位朋友聊一聊。首先呢，咱们长沟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高举生态文明的大旗，更加精细地保护长沟的生态环境，修补生态短板，协调处理好生产、生态、生活三生的关系。其次呢，是紧紧围绕房山区在首都总体规划中三区一节点的功能定位及全镇之力，建设好北京基金小镇，在基金小镇健康高效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好配套型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加快长沟的市政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速度，将长沟打造成京宝石发展轴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那么第三呢，就是按照市委书整提的总体要求和房山区委拆制退出的具体部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筹备长走大会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按照我们长沟镇党委5个怎么干的工作要求，就是以上率下带着干，钉钉子精神盯着干，高标准的去干，带着问题去干，对标对表的去干，那么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和和美美的基础上，让长沟的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得更好，为美丽乡村建设呢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早日实现呢长沟全镇域的一体化发展规划这样一张美好的蓝图，和青山含润 绿水湾环的幸福京南小镇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那么让长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之路呢行稳致远，为特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振兴也提供一个范例。 太感谢了，感谢高镇长的分享和美好的展望，您的话振奋人心啊，像一缕春风吹来，让我们对下一届长走也是还有长沟是充满了期待。那我们在期待当中呢，来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长走。 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当第一缕春风吹过脸颊，当第一株嫩芽破土而出，生命的活力正等待绽放。 哎，大声地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大家加油！ 加油！ 感动十年。 我今年70岁，有幸能够参加这次大会吧，就是为了健身，为了健康，为了绿色出行。 虽然累吧，但我觉得特别值得。 在长走的脚步中，我们见证了基金小镇的蓬勃发展。 是首家基金小镇项目日前在房山成立。 致敬改革开放40年。 今年是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那今天我们回首过去，我们国家在过去40年的的确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 人类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区旅游文化节。FM107 FM969 全程现场直播。春天充满生机，春天给人希望。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在这个春天携手前行，再次出发，共同奏响春天里属于房山的新篇章。 这是我的世界， 悬的民族风。 人的天籁，登上天外云霄的舞台。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远远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又像那万紫千红一片海。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请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怎么美就让你留下来，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心中最美的云彩，怎么美就让你留下来，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呼如一夜春光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怎么美就让你留下来。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幺零七 FM 九六九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陶峰， 我是主持人佳佳。我们现场的直播正在继续当中，请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房山广电传媒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长走直播，就可以在家里或者是随便你在什么方位哈，都可以来看我们的2018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广播直播，请加微信号加OK OK 的拼音，大家一起来互动。本次大会呢设有三个主题，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基金业20年。那陶峰，我想问一下你，你还记不记得北京基金业小镇是哪天成立的？ 哎呦，我也想想，这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像是2015年的5月30号，是不是？ 对呀，加十分。 啊，对啊，这个咱们北京市这个文资办和房山区人民政府，还有这个文资泰新资本北京基金小镇控股，在长沟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基金小镇。 非常正确，而且现在北京基金小镇的蓬勃发展势头非常好，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12000多亿元。 哦，12000多亿元，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啊。2018年呢，是中国基金业发展的第20个年头了。这20年呢，中国基金业在实现规模的飞速发展，行业从业人员的大幅增长，也成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四大支柱之一啊。 是的，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安全呢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咱们常走的现场呢，我们也了解到，在基金业发展20个年头，今年也就是2018年呢，本次常走上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中国基金业社会责任宣言的发布，在中国基金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北京基金小镇啊。北京基金小镇呢位于咱们北京的西南，总面积是18平方公里。北京基金小镇已经列入北京市“十三五”规划，是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经过这个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的共同认定，是中国唯一以基金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特色小镇。经国家标准委认定，是中国唯一国家级基金小镇标准化试点。 北京基金小镇交通便利，路网发达，通过京港澳高速还有京昆高速，1小时内就能够抵达北京金融街、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中关村。首都第二机场建成之后呢，到北京基金小镇只有不到30分钟的车程，距雄安新区呢约60公里。 北京基金小镇不仅交通便利，而且这个生态环境也非常的好，林木覆盖率达到了70%。北京基金小镇坐拥3.87平方公里的长沟泉水湿地公园，公园的水面面积呢就有1600亩，有12000多个泉眼常年是喷涌不断，年流量能达到2000万立方米，四季恒温16到14摄氏度，水质达到了国家一类地表水的标准。 嗯，北京基金小镇的这个地域是非常好的。北京基金小镇主要也吸引了各类基金及服务机构入驻，打造中国最具价值的金融服务平台，整合产业链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引领基金业科学健康发展。北京基金小镇已经与首都科学发展战略研究院、还有联合国绿色产业平台中国办公室、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机构初步达成了合作协议，合作进行相关信息的交流啊、研究创新等工作，与许多大型的金融机构也达成了合作意向，相关的金融机构将在北京基金小镇设立资产管理、私人银行部门，开展相关的业务，加强对基金业的服务和支持。可以说，这个北京基金小镇带给长沟镇、还有房山区、还有咱们北京市，是一个独特的魅力和活力。 嗯嗯，咱们基金小镇呢，与中国光大银行、招商证券、普华永道、国浩律师事务所等知名银行、证券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都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一加N战略合作模式，发挥其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在咨询、培训和专业服务等多个方面，优先为小镇入驻机构提供专属服务，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在北京基金小镇设立的中国首家基金业法庭，为行业的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祝福基金业乘风破浪，未来取得更好的成绩。本次大会的主题呢是改革开放40年，基金业20年，常走10年。说到常走10年，陶峰， 嗯， 咱们俩差不多也直播常走10年了吧？ 直播常走10年肯定了，但是你走没走过10年？ 我也走过哈，特别 肯定是直播常走10年就不能再走10年了。 咱们两个人一般是在直播间直播常走，10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想，你也是多次参加常走的直播啊，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遗憾？ 我觉得我们的长沟这个风景非常的美。